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几个星期以来，克里斯朵夫便是不吃饭，也没有钱上音乐会去了。寒冬来临，在他那间最高层的屋子里，他冻僵了，不能再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子前面。于是他下楼到巴黎的街上乱跑，想靠走路来取暖。他常常忘了周围熙熙攘攘的人，遁入无穷无极的时间中去。在这种长时间的散步中，往往饿着肚子几天的不跟任何人交谈，他可以无穷无尽地做着梦。饥饿与沉默更刺激了这个病态的倾向。夜里他睡眠不安，做着累人的梦，时时刻刻看到他的老家，看到儿时的卧室，音乐老是和他纠缠不清。白天他又跟那些躲在他心中的人、亲爱的人、离别的与亡故的人谈着话。十二月里一个潮湿的下午，坚硬的草地上盖着冰花，灰色的屋顶与苍穹在大雾中变得一片迷糊。枝干裸露的树，瘦长的、畸形的，遇着水汽，好似海洋底下的植物。克里斯朵夫从上一天起就老打着寒颤，无论如何不能使自己温暖，便走进了他不大熟识的卢浮宫。在卢浮宫一间间的大厅上溜达的时候，他又累又冷又饿。厅里只有他一个人，在他周围荒凉的画廊照着阴影，那些睡着的形象开始活动了。克里斯朵夫浑身冰冻，悄悄地在埃及的斯芬克斯、亚叙的怪物、班尔塞巴里的公牛、巴里西的巨蛇中间走过。他觉得自己进了神话世界，心头有些神秘的激动。人类的幻想，心灵的各种奇异的花把它包裹着。克里斯朵夫摇摇晃晃地走出卢浮宫，头痛欲裂，什么也看不见。在街上他竟不大注意到石板之间的水洼和在鞋子里直淌的雨水。天快黑了，塞纳河的上空一片的昏黄，一朵内心的火焰却像一盏灯似的在那里照着。克里斯朵夫的眼睛始终还在着魔的状态， 他觉得什么都不存在，车辆并没有震动街道，行人湿透的雨伞并没有缠着他的身体，他并没有在街上走，也许是坐在家里做着梦，也许他已经不存在了。突然之间，他一阵头晕，觉得自己要像块石头似的向前倒下去了，但那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他紧了紧拳头，挺了挺腿，马上把身体撑住了。正在那个时候，正当他的意识从深渊里浮起来的一刹那，他的目光冷不防跟街道对面一道他很熟识而似乎在呼唤他的目光碰在了一处。他停了下来，愣了一愣，心里想，在哪儿见过的。过了一会儿，他才认出这双凄凉而温柔的眼睛，原来就是那个被他在德国无意中砸了差时，他竭力想向他道歉而没有能找到的法国女教员。他也在喧闹的人群中站住了，望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忽然看见他，想排开众人走下人行道向他这边过来，他赶紧迎上前去，可是无数的车辆拥塞在一起把他们隔离着。克里斯朵夫还看见他在人墙那一边挣扎，克里斯朵夫想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不料被一匹马撞了一下，在泥泞的柏油路上滑跌了，差点给压死。等到克里斯朵夫浑身泥污地爬起来，好容易到了对面街沿上，他已经不见了。克里斯朵夫想追着去找他，可是又来了一阵头晕，只得罢了，病已经发作。他明明觉得而不肯承认，还固执着不肯就回去，反而绕着远路走。但这不过是自讨苦吃，临了他非认输不可。他手瘫脚软，好容易才回到家里。在楼梯上他又喘不过气来了，只能坐在踏阶上歇一歇。进了冰冷的卧室，他还硬撑着不睡，坐在椅子上，浑身浸透了雨水，脑袋沉甸甸的，呼吸急促。他站起身子，想在房里走一走，可是支持不住，他发冷发热，打着哆嗦，不得不躺到床上去。他觉得这一回情形真是严重了，但他精神绝不屈服，绝不像一般害了病就让病魔摆布的人。他竭力挣扎，不愿意害病，尤其是打定主意不愿意死。他还有在家乡等着他的可怜的妈妈，他还有他的事业要干，他绝不让疾病来置他死命。他咬紧着打着寒战的牙齿，秉足着正在消逝的意志，好似一个善于求水的人和惊涛骇浪搏斗着。正当他发着高热和幽灵挣扎，胸部快要闷塞而竭力撑拒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觉得房门打开了，有个女人拿着一支蜡烛走了进来。他以为又是一个幻想，他想说话而又不能，又昏了过去。每隔一些时候，他神志清醒一些，觉得有人把他的枕头垫高了，脚上添了一条被，背后又有些热腾腾的东西。或是睁开眼来，看见床前坐着一个脸并不完全陌生的女子。随后他又看到另外一张脸，原来是医生在替他看病。克里斯朵夫听不清他们的话，但猜到是说要把他送到医院。他想跟他们争，想大声地说不愿意去， 宁可孤零零地死在这儿。可是他嘴里只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那女的居然懂得他的意思，待他拒绝了，回过来安慰他。他竭力想知道那女的是谁，等到他好容易能蹦出一句有头有尾的话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个问句。他回答说，他是他楼顶上的邻居，因为听到他的哼唧就冒昧地进来了，以为他需要什么帮助。他恭恭敬敬地请他不要耗费精神说话。克里斯朵夫听从了，并且刚才费了一点劲，已经筋疲力尽，他只能躺着不动，一声不出，可是头脑继续在工作，拼命要把一团散乱的回忆归在一起。他在哪儿见过他呢？终于想起来了，不错，他是在顶楼的走廊里见过的，他是个帮佣的，叫做西杜尼。克里斯朵夫半合着眼睛望着他，他可没有发觉。他个子很小，表情严肃，脑门鼓着，往后梳的头发把苍白的腮帮的上部和太阳穴都露在了外面，骨头很显著，短鼻子，淡蓝眼睛，眼神又温和又固执，厚嘴唇抿得很紧，皮肤带点贫血，神气很谦卑，深藏有点发僵。他非常热心地照顾着克里斯朵夫，可是不声不响，不表示亲密，从来不忘了他女仆的身份和阶级的区别。等到克里斯朵夫病势减轻而能聊天的时候，他的忠厚诚恳使西杜尼说话比较随便了些，但他始终提防着，有些事他是不说的。他一方面很谦虚，一方面很高傲。克里斯朵夫只知道他是布列塔尼人，本乡还有个父亲。他提到的时候说话很小心。可是克里斯朵夫不难猜到，他的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酒鬼，只管寻欢作乐而剥削女儿。他的傲气是他一声不出的让他剥削，经常把一部分工资寄给他，他肚里可是完全明白。另外他还有个妹子正在预备受小学教师的检定试验，那是他觉得挺得意的，妹子的教育费差不多全部归他负担，他做活非常卖力。你现在的位置不坏吗？啊？克里斯朵夫问他。啊，是的，可是我想离开。 为什么？是不是不满意主人？ 啊，不是的，他们对我很好。那么是工资太少了？ 也不是的。 克里斯朵夫不大明白，想要了解他，逗他说话，但是他讲来讲去不过是他单调的生活，谋生的艰难，而他也不在乎这些。他不怕工作，那是他的一种需要，几乎是一种乐趣。他不说自己最感压迫是无聊，他只是猜到，慢慢的，由于深切的同情所引起的直觉，而这直觉是因为疾病的刺激而变得更敏锐，因为想起亲爱的老母在同样生活中所受的苦难而变得更深刻的。他居然能看透西杜尼的心事，他仿佛身历其境地看到这种闷人的、不健康的、反自然的生活，在波尔乔亚社会中，这是当仆人的最普通的生活。 他看到了那些并不凶恶可是漠不关心的主人，有时除了差遣之外几天不跟他们说一句话。他整天坐在没法喘气的厨房里，一扇天窗也是被柜子挡着，望出去只看见一堵肮脏的白墙。所有的快乐就是主人们漫不经意地说一声沙司做得不错，或是烤肉烤得恰到好处。幽静的生活，没有空气，没有前途，没有一点欲念与希望的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苦闷的时候是主人们到乡下过假期的时候，他们为了经济关系不带他一块儿去，付了他工资可不给他回家的路费，让他自己有钱自己去。他既没有这个欲望，也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他孤零零地待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不想出门，甚至也不跟别的仆役搭讪。他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粗俗不规矩。他不出去玩，生性很严肃节省，又怕路上遇到坏人。他在厨房或卧室里坐着，从卧室望出去，除了烟囱之外，可以看见一所医院的花园里一株树的树顶。他不看书，勉强做些活，迷迷糊糊的，百无聊赖，烦闷的哭了。他能无穷无尽的静哭，哭简直是他的一种乐趣。但是他烦恼到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心像冻了冰一样。随后他竭力振作起来，或是自然而然的又有了主意。他想着妹子，听着远处的手摇风琴声，胡思乱想，老实计算要多少天做完某件工作，要多少天才能挣多少钱。他常常算错，便重新再算，终于睡着了，日子过去了。除了这种特别消沉的情形，他也有像儿童般爱取笑的快活劲儿。他笑别人，笑自己，他对于主人们的行为并非见不到，心里也并非不加批判。例如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来的烦恼，太太的愠怒和发愁，所谓优秀阶级的所谓正经事，对一幅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的兴趣。他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断力，既不像十足巴黎化的女仆那么充时髦，也不像内地老妈子那样只崇拜他们不了解的东西。他对于弹琴、弹天、一切文雅的玩意儿，不但没有用，而且可厌的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着偌大位置的事，都抱着敬而远之的轻蔑态度。他不免把自己过的现实生活和这种奢侈生活的虚幻的苦乐，似乎一切都由烦闷制造出来的苦乐暗中比较一番。但他并不因此而愤愤不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他忍受一切，恶人、傻子一律忍受。他说，本来嘛，各种人合起来才能称其为世界。克里斯多夫以为他有宗教信仰做支持，但是有一天他提起那些更有钱更快乐的人的时候说，归根结底，所有的人将来都是一样的。将来？什么时候？ 社会革命以后吗？ 革命？ 啊，那还远得很呢。我才不信那些傻话。反正将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什么时候呢？当然是死了以后啊。那时不是谁都完了吗？ 克里斯朵夫对着这种心平气和的唯物主义的看法非常诧异，心里想，要是没有来世，那么一个人过着像你这种生活，而眼看别人比你更幸福，不是太可怕了吗？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等人的克里斯朵夫，看到这个城朴的少女一无信仰，毫不奇怪。他佩服他会留恋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人生，尤其佩服他不需要依傍而很坚强的道德意志。至此为止，他所认识的法国平民只是从自然主义派的小说和当代小名士的理论中看到的。这批人刚和18世纪与大革命时代的风气相反，喜欢把没有教育的人描写成无恶不作的野兽，以便掩盖他们自身的罪恶。现在克里斯朵夫才不胜惊异地发现了西杜尼这种不烧假借的诚实。那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本能与骨气的问题。他也有他的贵族式的骄傲。我们倘若相信平民就是粗俗的同义词，那就大错特错了。平民之中有贵族，正如布尔乔亚中有下等阶级。所谓贵族，是指那些具有比别人更纯洁的本能，也许还有更纯洁的血统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身份，而又不甘自暴自弃的傲骨的。这种人当然为数不多，但即使处于孤立的地位，大家仍然知道他们是第一流人物。只要有他们在场，别人就会有所顾忌，不得不拿他们做榜样，或者装作这样。每个省、每个村子、每个集团，他的面目多少是他的贵族的面目。这里的舆论严，那里的舆论宽，都看各该地方的贵族而定。虽然今日多数人的力量这样过分的膨胀，这批默默无闻的少数分子的固有的权威还是没改变。他做着自己的工作，想着自己的念头，没有意思借用别人的。克里斯朵夫为此赞赏了他几句，而他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呢？我跟大家一样，难道您没有见过法国人吗？我在法国人中间混了一年了，除了玩以外，或者学着别人玩以外，还能想到别的事的，我连一个都没有见过。不错，您只看到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是到处都是一样的，其实你还什么都没有看见。好吧，那么让我从头看起。克里斯朵夫这才第一次见到法兰西民族，见到那个使人觉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为一，像土地一样，眼看多少征服他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烟消云散，而他始终无恙的法国民族。 听众朋友，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的健康慢慢的恢复，开始起床了。他第一件操心的事是要偿还西杜尼在他病中垫付的款子。既然还不能出门去找工作，他便写信给艾欧托，要求预支一笔钱。艾欧托乘着那种又冷淡又慷慨的古怪脾气，过了15天才有回音。在这15天之内，克里斯朵夫拼命地折磨自己，对西杜尼端来的食物差不多动也不动，直到要逼不过才吃一些牛奶跟面包，而过后又责备自己，因为那不是自己挣来的。然后他又从艾欧特那儿接了几笔款子，并没有附什么信。在克里斯朵夫害病的几个月里，艾欧托从来不打听一下他的病状。他有种天赋，能够帮了人家的忙而叫人家不喜欢他，因为他在自己帮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爱。西杜尼每天下午跟晚上来一下，他替克里斯朵夫准备晚餐，毫无声响的很体贴地招呼他的事。看到他衣服破烂，他便一声不出地拿去补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地增加了多少亲切的情分。有些日子，西杜尼神气很颓丧，克里斯朵夫以为他太辛苦的缘故。有一回正谈着话，西杜尼推说有件事要去做，突然站起身子来走了。又有了一回，克里斯朵夫对他表示得比往常更亲热了些，西杜尼便几天没有来。而再来的时候，他跟克里斯朵夫说话更拘束了。克里斯朵夫寻思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问西杜尼，西杜尼赶紧说没有，但他继续跟克里斯朵夫疏远。又过了几天，他告诉克里斯朵夫要走了，他辞掉工作离开这儿了。他说些冷冰冰的不大自然的话，感谢克里斯朵夫对他的好意，祝他和他的母亲身体健康，然后和他告别了。他走得这样突兀，使克里斯朵夫惊异到了极点，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探听他离开的动机，西杜尼只是支吾其词。克里斯朵夫问他上哪儿去做事，他也置之不答，并且为了直截了当打断他的问话，竟站起身子走了。 在房门口，克里斯朵夫向他伸出手去，他兴奋地握了一握，但脸上仍旧没有什么表情，自始至终他都是这副发僵的神气。他走了，克里斯朵夫永远不明白他为什么走的。冬季很长，潮湿多雾泥泞的冬季，几个星期看不见太阳。克里斯朵夫的病虽然大有起色，但没有完全好，右边的肺老是有一处地方隐隐作痛，伤口在慢慢的结疤，剧烈的咳嗽使他夜里不能安眠，医生禁止他出门，甚至还想叫他往东南海滨或大西洋上的加纳利群岛去疗养，但是克里斯朵夫非上街不可，要是他不去找晚饭，晚饭绝不会来找他的。人家又开了许多他没钱购买的药品，因此他干脆不去请医生了，那不是白费钱吗？并且在他们面前他老是很窘，他们彼此没法了解，简直是两个极端的世界。医生们对于这个自命为一个人代表整个天地，而实际上是像落叶一般被人生的巨流冲掉的穷艺术家，抱着一种带点善笑与轻视的同情心。他被这些人揪着摸着拍着，非常畏惧，他对自己病弱的身体好不惭愧。他想，将来他死了我才高兴呢。虽然受着孤独贫病和种种苦难的磨折，克里斯朵夫仍是很有耐性地忍受他的命运。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耐心，连自己都为之诧异了。疾病往往是有益的，他折磨了肉体，可是把心灵解放了，净化了。日夜不能动弹的时候，平时害怕太剧烈的光明而被健康压在下面的思想抬头了。从来没有害过病的人，绝不能完全认识自己。克里斯朵夫在寂静的夜里把圣女贞德的历史重读了一遍，没有旁人在场，他不用再压制着自己的感情，他对这个可怜的女子充满着温情怜悯与无穷的痛苦，似乎看到她穿着乡下女子的红颜色的粗布衣服，高高的个子，怯生生的，声音很柔和，听着钟声出神，脸上堆着可爱的笑容，显得那么聪明，那么慈悲，随时会流泪。为了爱，为了怜悯，为了软心而流泪，因为他兼有男性的刚强和女性的温柔，是个纯洁而勇敢的少女。他把盗匪式的军队的野性给驯服了，又能够镇静地用她的头脑，用她女人的机灵，用她坚强的意志，在孤立无助而被大家出卖的情形之下，成年累月地应付那些像豺狼虎豹一般包围着她的教会与司法界人士的奸计。而克里斯朵夫最为感动的，尤其是她的慈悲心。打了胜仗之后，他要为战死的敌人哭，为曾经侮辱他的人哭。他们伤了，他去安慰；他们临终，他去祈祷。便是对出卖他的人，也不怨恨。到了火星台上，火在下面烧起来的时候，他也不想到自己，只担心着慰勉他的修士，叫他快走。他在最剧烈的厮杀中还是温柔的，对最坏的人也是善良的， 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和平的。战争是表示魔鬼得胜，可是在战争中间他有上帝的精神。克里斯朵夫看到这儿，想到自己，我厮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上帝的精神。他把贞德的传记家笔下最美的句子反复念着，不论别人如何蛮横，命运如何残酷，你还得抱着善心。不论是如何激烈的争执，你也得保持温情与好意，不能让人生的磨难损害你这个内心的财宝。于是克里斯朵夫对自己说，我真罪过，我不够慈悲，我缺少善意，我太严，请大家原谅我吧。别以为我是你们的仇敌，你们这些被我攻击的人，我原意是为你们造福，可是我不能让你们做坏事。因为克里斯朵夫不是个圣者，所以只要想到那些人，他的怨恨又觉醒了。他最不能原谅的是，一见到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法国，就叫人想不到这块土地上曾经长出这样纯洁的花，这样悲壮的诗。然而那的确是事实，谁敢说不会再有第二次呢？今日的法国，不见得比银风极盛而竟有圣女出现的查理七世时代的法国更糟。如今庙堂是空的，遭了蹂躏，一半已经塌毁了，但是没有关系，上帝在里面说过话的。克里斯朵夫为了爱法国的缘故，竭力想找一个法国人来表示他的爱。那时正到了三月底，克里斯朵夫不跟任何人交谈，不接到任何人的信，已经有几个月之久。除了老母亲每隔许多时候来几个字，母亲不知道他害病，也没有把自己害病的事告诉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和社会的接触只限于上音乐铺子去拿他的活，或是把做好的活送回去。他故意后艾欧托不在店中的时候去，免得和他说话。其实这种提防是多余的，因为他只碰到一次艾欧托，而艾欧托对于他的健康问题也只淡淡地提了一两句。正当克里斯朵夫这样的无声无息幽居独处的时候，忽然有天早上收到罗孙太太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参加一个音乐夜会，说有个著名的四重奏乐队参加表演。信写得非常客气，罗孙还在信末附了几行恳切的话。他觉得那回和克里斯朵夫的争执对自己并不怎么体面，尤其因为从那时起他和那位歌女闹翻了，他自己也把那位歌女很严厉地批判过了。他是个爽直的汉子，从来不怀恨他得罪过的人，倘若他们不像他那么宽宏大量，他会觉得可笑的。所以他只要高兴跟他们重新相见，就会毫不迟疑地向他们伸出手去。克里斯朵夫先是耸耸肩，诅咒说不去，但音乐会的日子一天天的近了，他的决心一天天的跟着动摇了。听不见一句话，尤其是听不见一句音乐，使他喘不过气来。固然他自己再三说过永远不再上这些人家去，但到了那天 他还是去了，觉得自己没有骨气，非常惭愧。去的结果并不好，一旦重新走进这个政客与时髦朋友的环境，他马上感到自己比从前更厌恶他们了。因为孤独了几个月，他已经不习惯这些牛鬼蛇神的嘴脸，这简直没法听音乐，只是亵渎音乐。克里斯多夫决意等第一曲完了就走。他把所有那些可憎的面目与身体扫了一眼，在客厅的那一头，他遇到一对望着他而立刻闪开去的眼睛。跟全场那些迟钝的目光相比，这双眼睛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真朴实的气息，使克里斯多夫大为惊奇。那是微怯的，可是明朗的、明确的法国式的眼睛，望起人来那么率直。他们自己既毫无掩饰，你的一切也无从隐遁。克里斯多夫是认识这双眼睛的，却不认识这双眼睛所照耀的脸。那是一个20至25岁之间的青年，小小的个子，有点驼背，看上去弱不禁风，没有胡子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头发是栗色的，五官并不端正，但很细腻。那种不大对称的长相使他的神气不是骚动，而是惶惑，可也有他的一种魅力，似乎跟眼神的安静不大协调。他站在一个门洞里，没人注意他。克里斯多夫重新望着他，那双眼睛总是怯生生的，又可爱又笨拙的转向别处。而每次克里斯多夫都认得那双眼睛，好像在另外一张脸上见过似的。因为素来藏不住心中的感觉，他便向那位青年走了过去。他一边走一边想跟对方说什么好。他走一下停一下，左顾右盼，好似随便走去，没有什么目标。那青年也察觉到了，知道克里斯多夫向自己走来。一想到要和克里斯多夫谈话，他突然胆小到了极点，竟想往隔壁的屋子里溜。可是他那么笨拙，两只脚仿佛给钉住了。两个人面对面地站住了，僵了一会儿，不知道话从哪儿说起。越窘，个人自以为自己在对方的眼里显得可笑。终于，克里斯多夫瞪着那个青年，没有一句寒暄的话，便直截了当地笑着问：“你大概不是巴黎人吧？”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问句，那青年虽然局促不堪，也不由得笑了笑，回答说：“他的确不是巴黎人。”他那种很轻的，像蒙着一层什么的声音，好比一句脆弱的乐器。克里斯多夫说：“哦，怪不得。”他看见对方听着这句奇怪的话有点惶惑，便补充说：“啊，我这句话没有埋怨的意思。”可是那个青年更窘了。他们又静默了一会儿，那青年竭力想开口，嘴唇颤动着，一望而知他有句话就在嘴边，只是没有决心说出来。克里斯多夫好奇地打量着这张变化很多的脸，透明的皮肤底下显然有点颤抖的小动作，他似乎跟这个客厅里的人物是两个种族的。他们都是宽大的脸，笨重的身体， 好像只是从脖子往下延长的一段肉，而他却是灵魂浮在表面上，每一小块的肉里都有灵气。他始终没法开口。克里斯朵夫比较单纯，便接着说：你在这儿混在这些家伙中间干什么？他粗声大气地说着，那种不知顾忌的态度便是人家讨厌他的地方。那青年窘迫之下不禁向四下里望了望，看有没有人听见。这个举动使克里斯朵夫大为不快。随后那青年人不回答他的问话，又笨拙又可爱地笑了笑，反问道：那么你呢？克里斯朵夫大声地笑了，笑声照例有点粗野。对啊，我又来干嘛呢？那青年突然打定了主意，喉咙哽塞着说：我多喜欢你的音乐。随后他又停住了，拼命想克制自己的羞怯，可是没有用。他脸红了，自己也觉得，以致越来越红，直红到耳边。克里斯朵夫微笑着望着他，恨不得把他拥抱一下。那青年抬起眼来说：真的，在这儿我不能谈这些问题。克里斯朵夫抿着扩大的嘴暗暗笑着，抓着他的手，他觉得这陌生人瘦削的手在自己的手掌中微微的发抖，便不由自主的很热烈的握着。那青年也发觉自己的手被克里斯朵夫结实的手热切的紧紧握着。他们听不见客厅里的声音了，只有他们两个人了，觉得心心相印，遇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但这不过是一刹那，罗孙太太忽然过来，用扇子轻轻触着克里斯朵夫的手臂。你们已经认识了，用不着我再来介绍了。这个大孩子今晚是专程为您来的。他们俩听了这句话，都不好意思地退后了一些。啊，他是谁呢？克里斯朵夫问罗孙太太。啊，他叫做奥利维·耶南。这个姓氏的回声，在克里斯朵夫耳中像一阙熟悉的音乐一般。一个少女的倩影在他眼睛深处闪过，可是新的形象，新朋友的形象立刻把那个倩影抹掉了。在归途中，克里斯朵夫在拥挤的巴黎街上走着，一无所见，一无所闻，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知觉。他好似一口湖，四周的山把他跟其余的世界隔离了。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骚动，只是一片和平宁静。克里斯朵夫再三说着，我有一个朋友了，我有一个朋友了。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